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75章，隐瞒。 李琴叔虽然没把那只小奶猫领回家，但心里确实一直都惦记着，连吃外卖的时候都有点心不在焉的。袁子峰看出他脸色不太对劲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吃完外卖打算下去扔垃圾的时候顺口问道，哎，你知道怎么养猫吗？ 嗯，以前没养过。 袁子峰哦了一声，倒也没说什么就出了门了。过了大概20来分钟，袁子峰都没回来。丽林那事儿给李琴叔留下心理阴影了，他不免有点担心呢。正要拿起手机给对方打电话，就看到袁子峰抱着一个箱子进了门了。 买了什么？ 李琴叔话音刚落下，箱子里就发出了喵一声，李琴叔眼睛一下就亮了。 嗯，是猫。 刚刚楼下那只，你不是想养吗？那就带回来养呗。我去超市买了点什么猫粮什么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箱子里除了那只奶猫，还有一些什么猫粮啊、猫砂之类的东西。 可是以后回国的话，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反正我们一定会让他好好的，好好的对他。李琴叔还是没忍住点了点头。袁子峰把箱子放在他腿上，他就伸出手去逗那小猫。小奶猫力气不大，轻轻咬着他那手指，哎呦，看上去非常的乖巧。袁子峰按照超市工作人员的嘱咐，把猫砂、猫粮之类的东西都给准备好了。扭头一看，李琴叔还在那儿逗猫呢，不由得笑了笑。你先洗澡去，我带他认认他的厕所。李琴叔一步三回头地进了浴室，袁子峰突然有点后悔了，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找个情敌回来呀？啊，有了这只奶猫，李琴叔还能琢磨他的事吗？袁子峰摸了摸奶猫的小脑袋，低声道：哎，小情敌。奶猫正是在出租屋里面住下来了，长得很健康，吃麻麻香，很快就变得圆滚滚、肥嘟嘟起来。李玉锦出院之后便回了国，回国当天，李琴叔和袁子峰本打算去送他的，谁知道袁子峰临时学校里有事儿，就没去成，李琴叔一个人坐出租去了机场。袁子峰本来不太乐意，但李琴叔执意要去，他只好同意了。袁子峰不知道李琴叔和李玉锦都聊了些什么，但李琴叔回来的时候明显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。之前李琴叔虽然松口跟他在一起了，但始终都有一种很戒备的感觉，这也让袁子峰觉得非常的受伤。居然还是靠李玉锦打开了心结，袁子峰心里非常不爽，他很想知道俩人都聊了些什么呀。问过好几次，李琴叔每次都守口如瓶的，坚决不透露一个字。最后袁子峰也懒得问了，反正不管他们聊什么，李琴叔已经是他的人了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圣诞节当天学校放了假，袁子峰身上伤口已经脱了痂了，好的差不多了，但还是留了疤。他本来想去激光一下，可是被李琴叔否决了。 激光不一定能成功，何必呢？反正也没人看到。 你不是能看到吗？袁子峰意有所指地看了眼李琴叔， 李亲叔略有点尴尬，顿了顿才回答道： 我又不嫌弃。 袁子峰促狭地笑了两声。其实袁子峰不是疤痕体质，但背后的疤痕还是有点明显了，毕竟是灼伤，摸起来有点坑坑洼洼的。哎，袁子峰纠结了很久啊，干脆就在疤痕上纹了身。他心里有些怂啊，怕纹身被李琴叔看到嫌弃，但还是纹了。李琴叔打来电话的时候，袁子峰正在纹身床上躺着呢，比了个手势示意纹身师小心一点儿，然后问道：怎么了？ 你今天不是放假吗？跑哪儿去了？ 我外面跑步呢。想吃什么呀？待会儿买回来。李亲叔报了几道菜，又有些犹豫。 算了，不如我们出去吃吧，自己做出来的也不怎么好吃。 你又嫌我厨艺啊？那行吧，那待会儿到点了，你下楼我们一起去。李亲叔嗯了一声，还要再多问什么，袁子峰突然觉得自己后背一阵刺痛，没忍住闷哼了一声。这声音有点令人遐想啊。李琴叔那头愣了愣，紧接着说道： 你在跑步？ 是啊。 跑步发出这种声音？你在哪里跑步？ 我跑得有点远，刚刚不小心被那啥给打了一下，所以哼哼了一声。袁子峰也不知道李琴叔到底有没有相信，总之李琴叔没再多说什么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但是袁子峰始终觉得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呀。纹身的面积不算特别大，纹身师很快就搞定了。袁子峰付了钱，赶紧往回赶。到了楼下才给李琴叔打电话：你下了吧。 算了，在家吃吧，我已经做好了。 袁子峰有点摸不着头脑呀，不知道李琴叔这是在搞什么鬼呢，但他还是听话的上了楼。开门的瞬间，袁子峰先是探见一个脑袋往里看了看，发现李琴叔一个人坐在餐桌旁，桌子上居然真的摆了几个碟子。袁子峰凑近了一看，做的还挺丰盛的，他不由得背后直冒冷汗。 不是 你什么情况啊？ 你跑完步了？ 啊。袁子峰撒谎撒的心里特别没底气。李琴叔把筷子割了，嘴角含笑的看着他，有点这个笑里藏刀的意思。 在哪儿跑的呀？你以前不都是围着小区跑吗？今天跑了很远，这都11点了，你跑了足足2个小时啊。 哟，这是盘问来了。袁子峰觉得自己可能是个抖 M， 因为被李琴叔这么一盘问，他心里不仅不烦躁，反而还挺开心的。这不正说明了李琴叔在乎他吗？很好，特别好。袁子峰笑眯眯地看向李琴叔，反而让李琴叔心里这火更盛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哟。